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众所周知，侯宝林与马三立是两座并置比肩的泰斗。侯宝林的相声表演儒雅大方，挥洒优美，被公认为是相声艺术革新的先锋与功臣。马三立则亲切质朴，他的相声总给人余音绕梁之感。当时听着乐了还不算，听过之后什么时候回过味来，什么时候都会让人忍俊不禁。因为风格迥然，侯宝林、马三立两位相声大师未能合作，也是很多人心中的遗憾。但是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侯派传人已故相声名家侯耀文表演取材于马三立经典作品的相声《新买猴》。上个世纪50年代，马三立加工表演的相声《买猴》轰动一时，引起空前的反响，人们个个是乐得前仰后合。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买猴》。 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哎， 我们来讲一讲。 好，讲吧。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我讲 它的重要性。 我也不知道 啊，不知道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就是 稀里糊涂全走了。 哎， 也没人了。 嗯，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啊，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等着看什么？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嗨，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哎，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哎，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啊，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啊， 我一想，别耽误了， 哎， 赶紧走吧。 嗯，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这俩老猴还要？ 哪能不要啊？ 哎，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啊，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哎，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哎，好， 不容易， 哎， 千万别给喂死。 好， 我走。 走， 我上广州。 上广州干嘛去？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哦， 那地方一定猴多 啊。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你想，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唐诗， 唐诗有这么两句， 什么呀？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那是四川。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啊。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了。有猴了？ 有，买着了。 买着了，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啊、 买了五十个。 哦， 五十买齐了，加有俩，五十，五十二啊。 哎， 多俩。 嘿，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哎、行了。 哎， 五十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啊，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嗯，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好，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好， 回来了。 啊，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啊。 哎，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嘿，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我不跟着，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对呀、啊， 当然我得跟着 啊。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哎， 拉猴。 拉猴，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卸下来，先往仓库搭 啊， 搁仓库后楼、 哦。 我回家看看 啊，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哎，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哎呀，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好嘛， 干脆弄走吧。 哎、 走，带到公司，先上我们科里见科长。 对，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哦，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啊，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嘿、 哎，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啊？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啊？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哦， 有他签字啊。 啊，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啊？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马德哈写的，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是啊， 就是那天的事 儿。哦，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哦，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五十箱。 哦， 让我赶紧去。 嗯，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嗨， 哎呀憋不住。 嗯。 当时就要走， 哎，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哎，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啊，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是啊，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啊，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哦， 闹天宫猴戏。 哦哦，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嗯，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嗯，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哎呦，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哦，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啊。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啊，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啊， 我替你写 啊，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五十箱。 哎，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啊。 五排十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 嗯，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啊！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呀， 牌儿肥皂也给落下了。 好，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哦，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五十个。 嗨，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嘿，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啊，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哦，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啊，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啊， 猴全放出来了。 好， 再瞧建公司变猴山了。 好，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哎呀，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嗯，

侯彩友，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快快也好。 什么事？ 哎呀，急死我了。 怎么了？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对，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呵，我给带的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哦，足足等了2多钟头， 抓住几个兔子？ 鹰丢了。也 嗨，放鹰去了。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见回见，走了。就这么一桌， 真够马虎的。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那既然这样啊，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对， 我就按照通知办， 没错。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对对对，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有，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哦，到东北看看。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呵，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啊，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我替你想主意呢。 哎呀妈呀，咋又买猴呢？哎，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是啊， 那人哈，大高个哈，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两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什么时间来的？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5、6年啊。哦，我想起来了，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哎，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哎，不认为是 马三立买过猴。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是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哦， 是个主意。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呵，来了500-600口子人。 那您就赶紧讲讲。 我得给大伙说说。 您说说。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哇， 怎么回事？ 热烈鼓掌。 哦，还挺热情。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是啊， 为什么要买猴子呢？啊，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对对， 既然大家想知道啊，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是，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啊，是不是啊？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这个75计划要进行。哦，星火计划要完成。嗯，4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玩哎， 所以呢，这个 停，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那就快连上了。这个国家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那就来不及了。 哦，来不及。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哦，等不了。哦，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然后把毛给它拔掉。这样就有点像人了。呵，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行了， 大家都明白了吧？哇！ 热烈鼓掌， 全体退场。 那还不走？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那还不走？ 哎呀，侯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就是，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2只啊，你看看吧。 哦，他们家有。哎， 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哦，看看，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2只猴。 哦，有。 这2只猴牙都掉了。哟，坐在那儿直咳嗽。 干了。 哎呦妈呀，这2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哈， 有这么比的吗？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不行。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不是啊，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交代好交代啊，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不对了，现在广东人呐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猴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他有着光头的招牌，幽默的性格，相信大家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他就是陈寒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大家请来的著名笑星就是陈寒柏，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百年笑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寒柏。 如今光头似乎已经成了笑星陈寒柏的招牌，他相声说的有趣，大伙儿呢看着他也觉得挺顺眼的。不过当年啊，陈寒柏可是为了三千烦恼丝大大的伤了一番脑筋。 光头是93年，93年就是后来头发太稀了，我就使劲抿抿抿嘛，这演出风一吹呱全过去，这边都是空的，就是头都这样擦出来那么一块，发型很酷啊，很酷，最后没办法说戴头套了，戴头套了，戴头套。有一次，这就93年的这个12月26号演出，创作了一个新的东西，演出就是二进城，演出火了，特别兴奋。下雪，回家有一大坡，当时人都从边上走，我呢就是唉高兴，就忘了下雪滑，结果走几步一个大屁墩从坡顶一直滑到底下，后就有人笑。这玩意儿咱也不敢回头，多丢人呢！站起来就往前走，啊、走了他妈能有10米了，我就觉得头上发凉，一摸坏了，头套摔掉了。回头一看，大坡上那么黑的一个小骨头，一看头套在那儿，怎么办？90多块钱，那时候我工资一个月才36啊，得拿回来啊！这2个多月的工资，将近3个月的工资，我就开始往上爬呀，爬一半滑下去。又爬又滑又爬，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一个孕妇，把了一棵树，这个已经乐弯了腰了。她没有那肚子挡着，我估计能蹲下，都乐弯了腰了。从那时候回，捡着头套回去，索性给剃了吧，我不遭这个罪了，就这么来的光头，你知道吗？结果一剃，那天都火了还。 成为一名正式的相声演员之前，陈寒柏是大连第二艺染厂的知名人物。首先，他能干。不光是本职工作表现优秀，和同事们关系也都挺好，身边哪位同事遇到难事他都热情帮助，全场上上下下都挺喜欢的。而且呢，每次工会搞活动他都是最活跃的，唱歌跳舞打快板说相声样样拿得起。也难怪陈寒柏多才多艺，人家从小啊就是班上的文艺积极分子。 我呢喜欢相声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小呢我就喜欢什么呢，喜欢比比划划的，在台上啊愿意看节目，愿意听京剧，尤其是那会儿是现代京剧，一出来我就能跟着电匣子就能学，学完之后第二天上班里就教大家去，我还出过笑话呢，你知道吗？有那么一段是那个智取威虎山，深山问苦，杨子荣有一段唱，我就在戏匣子里听，听完之后第二天得教给同学呀、啊，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您不用找那个音乐老师教，我就能学会，我教完了，音乐老师没来我就教。那个小长宝那个唱不是深山问苦不应该这么唱吗？ 小长宝控诉了土匪罪状， 是这么唱的，中间有个过门， 小长宝噔噔噔控诉了， 结果呢我听戏匣子没听准，第二天去了再一紧张就教错了，教我们班音乐老师来中间操的时候，音乐老师在那个来了，在那个台上说，现在我们请一班的同学唱一段新的，有没有会新的吗？我就举手，会，我们班会唱那个深山问苦，来你一块儿，我一起头，我是文艺委员，我一起头，我 小唱一备起， 我们全班一块儿， 小长宝控诉了土匪罪， 音乐老师说停停，那个谁教的？我说我教的，那不对，那是过门，怎么都唱了。 小时候陈寒柏不太清楚相声是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有强烈的表演欲望，究竟该怎样满足自己的表演欲呢？第一次接触到相声的时候，陈寒柏就有了主意。 记住，我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我管他叫大爷， 他呢是在那个大连有一个艺术剧场啊，给人家晚上打京，一打京他一有节目，他知道我喜欢这个，一有节目他就告诉我，他说歌舞团这两天在有艺术剧场演出，你看吗？我说看，我就跟他去看歌舞。但是这个歌舞团里面呢有一段相声叫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时是我们大连的两个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孟凡山、范仲波两个人说的。我说那是第一次听相声，当时就被这段相声给迷住了。我就看这两个人在台上，将近1000位观众，他两个人能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的，哎呀，这种魅力，这东西太好玩了。我那时候也想不到这叫艺术，你知道吗？哎，这东西好玩，符合我的性格。因为什么？我这人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哈，在班里什么都得扒个尖儿。我说我得来这个，连着演了7场，我连着听了7场，就用脑子把这段相声给背下来了。后来呢，就回去默写下来，从我们班里找了一个，他俩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哎，我在我们班里我也找了一个矮个，咱俩说相声。他问那个问我说什么叫相声，我说这可了不得了，我教你啊，一句句教，就教。教完之后，我俩就练了能有5-6天，去跟那个老师汇报，老师，我们俩想表演个节目，表演什么节目？我俩想说个相声。老师说，什么叫相声啊？年轻的老师吗？什么叫相声啊？我说相声就是两个人搁那，一个人一句。老师说那不叫相声，那对口词。我不是，他不是对口词，老师比对口词好玩。是什么东西？你说给我听听。我俩就站在办公室里说，办公室的老师们都乐了。哎，说那就你俩演吧。哪儿演呢？中间操。我俩站在雨搭子上，2楼啊，站在雨搭子。老师怕我俩掉下去，一个人拴了根绳，你是绑窗户上。我俩在那给全校的师生第一次登台说相声，在雨搭子上。哎呀，大家乐得前仰后合的。后来有山东快书，我就学了山东快书，就这么爱好上的相声。 听完了陈寒柏的小故事，我们来听一段陈寒柏、王敏合说的相声片段《帮忙》。 我跟你说，好人缘， 不就是失眠吗？ 是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该干嘛干嘛。再说你失眠，你赚便宜。 听这话都别扭， 真的， 失眠怎么还占便宜啊？ 你算呢？ 算什么？ 一个正常人 啊， 活80岁算不算高寿？ 算， 每天得睡8小时。 对。 3×8=24， 是 1/3的时间正常人睡没了，对吧？ 这就没了。 你不一样， 我， 你睡不着觉啊，你那叫连轴转呢、啊。 有什么好处啊？ 清晨 啊， 看朝阳、 啊； 黄昏观晚霞； 是 夜深人静 啊， 别人都睡了， 我呢？ 你不睡呀、啊？ 我失眠呢。 啊，你吃完饭 啊， 洗完澡，再换上一套新衣裳。 我还沐浴更衣， 往床前一坐 啊， 点上一炷香。 你等会儿，点香干嘛呀？ 有蚊子， 蚊香啊！ 啊，推开窗户， 推窗， 夜观天象， 观天象，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哦， 掐指一算， 算， 哟， 怎么了？ 这个月能发点小财， 啊，有点财运。 哎， 啊， 还有桃花运， 桃花运。 明天有一个漂亮姑娘来找你， 找我干什么？ 说你上回那什么少给人100块钱， 去，乱七八糟的。 我跟你开玩笑吗？ 这人家有病，你开玩笑，你像话？ 我跟你说，你别往心里去。 这能不往心里去吗？ 你睡不着觉的人，我身边有的是。 你身边还有这样人？ 有的是。 都谁啊？ 我外甥。 外甥 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哦， 哎呦，那个哭那个闹 啊， 天一亮。甭管他，着了。你看， 你外甥多大了？ 3岁多了。 我们俩能比吗？ 岁数大的也有啊。 岁数大的， 我舅舅。 舅舅 90多岁了。 哦， 这老头 是 就因为失眠，嘿，人家身体那叫一个棒。 失眠还能长寿？ 那当然了。 哦， 见着人就夸失眠好啊。 怎么夸？站稳了说。 好啊。 好， 失眠好啊！ 行，光这模样了，还夸呢？ 夸你 啊！ 千万别学我表哥，知道吗？ 表哥怎么了？ 我表哥失眠， 失眠。 嘿，这家伙就跟中了奖似的。哎呀，托人呐、啊，花钱呐、啊，买药治好了。 哦， 有什么用？该吃吃，该喝喝呀，对不对？你说你闲着吗？ 还不还不还不还不？刚才那话 你表哥的失眠治好了？ 他就吃饱了撑的。 我问你等，问问，在哪儿治的？问问，在哪儿治的？ 干嘛呀？ 我也去治啊。 你脑子叫门框挤了？ 有病治病啊！ 治他干嘛？你失眠多好玩儿的！ 别！想法不一样，你给我问，咱俩搭档好朋友，行吗？问， 非得问？ 问，他哪儿治的？ 你这人精， 说， 那行，我给你问， 好吧？ 哎，问， 打个电话， 问。 热心肠的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哥，我韩凡，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啊！不是那个，又来一个失眠的 啊！是。 哎，哥，你那个失眠彻底好了？不，彻底好了。 真不错， 甭管什么时候躺下就睡 啊， 跟死狗似的。好， 大劲儿 啊！哎，哥，我问你，你那个，你在哪儿治的 啊？对，问问。 什么？有一个老西医。 老西医，我听说老中医，怎么出来老西医了？ 啊， 好， 老西医啊， 听着都新鲜。 给乾隆看过病， 老妖精吧？ 他能那么大岁数吗？ 就是啊。 哦，你们前院那聋子， 什么乾隆啊？这是？ 哦，他家有祖传秘方。 哦，有秘方。 哦，吃了两三个疗程，再巩固两三个疗程，彻底去根儿 啊！是， 哎呦，这么灵啊！ 啊， 哥 啊， 哎，您给我问我，我有一哥们儿、 啊， 他也失眠， 是 想吃这药。 对， 您问多少钱一副 啊？对， 啊，600， 打折，打打折。 哥 啊， 这是我一哥们儿 啊，是 我一搭档， 哎， 家里也不容易 啊， 这脸就是看着快死了那样，你给打打折， 说了 行不行 啊？ 啊，我知道，跟你一样就行 了。 嗯，哦，500， 行 啊， 行， 那你给来师傅， 是 啊，行，你准备药，一会儿我们去，对，我们先到那拿药去，老地方不是吗？成嘞，您放心，肯定给您钱啊。行，一会儿见啊。哎，得了，你看这人就是给您办事就叫钱。 不， 这人就是毛病， 想要治病就得赶着花钱。 嗯， 师傅，5000， 对。 我今天身上没带这么多钱， 我 带了大概3000两。 我说你出门怎么就带3000来？ 不，你先给我垫上，明天我一早这准备，好不好？先给我垫上，咱俩朋友。 真给我？ 肯定给你。 到时候可不能不给我。 肯定给你。 带多少？ 3000来。 3000 啊？ 我算算啊， 算。 我说你行，够用，行，一定给我吧。 你这一算就 给我 够了。你要抽风是吧？ 不是，来电话了，我是震动的。 嗨， 好， 吓我一跳， 大哥，我很美 啊， 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成， 行 啊，我们找地方去拿。 哎， 什么？ 啊， 吃这个药还得配合10两， 10两？ 哦，吃什么呀？溜丸子、溜肚片、溜肝尖儿，哦，干炸黄花鱼、清炖甲鱼、抓炒鲤鱼、锅烧鲶鱼。白丸子、红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 你还买？你等会儿吧。喂，你这是药方还是菜谱？ 药膳呐。 啊。 哦，配合药膳。哦， 药膳。哦，明白。 这些菜在哪儿吃啊？ 在哪儿吃？ 黄记家常菜。哦，老地方。哦，我知道。对，成，您放心，一会儿我们就去拿药啊，一手钱一手货，好吧？哎， 对呀， 老规矩，板皮吗？ 是吧？我说你大点声。 哎，行，好，一会儿我们就去啊。等着，等着。行了 啊， 行了， 一会儿去拿， 一会儿去拿。 啊、 我跟你说 啊， 我给你介绍这药，咱俩哥们儿 是 绝对不能骗你， 不能。 我介绍这药 啊， 好极了。 怎么个好法？ 疗效，这成分好啊。 哎，你给我介绍一下。 您这药 叫什么？ 人参、鹿茸、枸杞子、肉苁蓉， 都是大补的药， 疗效好 啊。 上回有一老头。半身不遂 啊！ 我介绍这药 是 吃了3副 啊， 让派出所带走了。 派出所抓他干嘛呀？ 说他犯作风错误了。 有大不劲儿了吧？ 你放心 啊， 完3副以后 啊， 这里边就得有8豆。 这吃完了就泻，像话吗？ 动静大呀， 动静大， 说明疗效好啊。 哦， 那我们对门，我们 那个大爷他家那老太太 啊，怎么了？ 见着我就夸呀， 还夸这药 啊？ 怎么夸？ 韩白呀， 嗯， 谢谢你呀， 谢谢。 你介绍这个药可太好了， 怎么个好法？ 人大爷不是吗？ 嗯， 过去没吃这个药之前呢， 啊， 就躺在那个床上就不想动啊。 哦， 吃完这个药，你猜怎么着？ 怎么样？ 眼珠子冒绿光， 冒， 就像动物园下午四点来钟那个狼是直撞聋子都。 这么大劲儿的药 啊！过去在医院开那个药啊， 啊， 吃了两三天以后才有动静。 现在呢？ 现在吃完连裤子来不及脱就有动静了。 呵，好啊， 好啊， 这还好 啊！中医讲话这是排毒啊。 哦，也有道理。 那大爷说了， 说什么？ 得好好的谢谢你， 还谢谢你。 等排完这一波 啊， 就请你吃。 啊？ 请你上黄记菜馆再去吃那个菜。好啊，你介绍这两个地方都好啊，你看是不是夸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听出来了，韩白， 嗯， 你是托了啊？一托加饭托，对不对？ 你看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这不叫帮忙吗？ 你刚才、这个、 那首歌，你没听怎么唱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你看，还有动作。 那当然，刚才给我鼓掌的都是吃过我的药。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真的，真的，真的， 行行行， 帮忙！现在这事儿都得帮忙， 都帮忙， 谁都得求人的，对不对？ 啊， 你像你 啊， 有病 有病， 你得求人， 找你了， 吃上这药不就好了吗？ 好了， 这我也有事儿啊，谁家都有事儿，我本身我也有事儿， 你有什么事儿？ 我的孩子， 孩子怎么了？ 这倒霉孩子啊！ 啊， 你说，在这儿学习不挺好的 啊？ 非得闹着出国。 正常啊， 你我托人 啊 啊，花钱给他办成了，人家国家可不错啊，人外国说你来吧来吧来吧、 啊， 不要钱还给你钱，办好这倒霉孩子说死不去。 你给孩子办哪儿了？ 伊拉克。 你那还要打仗去？ 不是，人家也不是好办呢。 什么好办？ 我办哪儿？你说我办哪儿？ 往欧洲办， 还米州呢？你以为欧洲是我们家开的？说欧洲就欧洲了 啊？ 欧洲好办吗？没人呢，我找谁给办呢？欧洲对不对？伊拉克挺好，我觉得去了一包那头，对不对？是不是？ 想办吗？ 想办呢？ 想办。 找不着人呢？ 找我呀！找我呀！ 你 啊， 能给孩子办欧洲？ 知道我为什么失眠吗？ 为什么？ 就是给孩子往外办留学办的累的。 你真能给办欧洲？ 欧洲我有亲戚，我闺女现在就在欧洲读书呢。 你闺女在欧洲？ 在欧洲啊。 你闺女多大了？ 二十了。 你闺女二十？ 是啊。 我儿子十七，女大三抱金砖。 你打住！什么女大三抱金砖？ 啊，不是，他俩女大三抱金砖。 你选什么？ 欧洲俩人一结合。 你选谁跟你选？结合？ 不不，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别哎，你给我问问，你给我问问这怎么办？ 这太好办了，反正、 嗯、 正常移民不行， 嗯、 先得到国外去读一阶段的书。 读书好， 读书， 读书好。 哎， 我儿子最爱读书了， 喜欢读书。 你算吧， 算什么？ 小学人读了十多年了， 什么智商啊你？ 不是，他就是老读嘛，对不对？ 啊、 哎，你 什 么、啊、报名？ 我这样，报名我负责。 嗯嗯， 学费呢？ 你也负责， 我都给你管了。 你女婿对不对？ 谁女婿 啊？ 学费得你管， 我管。 你管， 我管就我 管。哎。 学费你说欧洲是吧？ 啊， 一年多少钱？ 二十万。 啊， 嗯，怎么了？ 二十万？ 二十万。 妈呀！ 啊，怎么了？ 那得卖多少药 啊？啊，二十万。 二十万啊！ 哎， 那一共得多少钱啊？ 一共你儿子这个智商，怎么也得读二十年。 20 读完了之后啊，我估计就可以直接移民了。 二十年？ 哎， 那你别办移民了。 那怎么了？ 二十年之后，你直接给他办退休不就完了？ 办退休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能读二十年？干嘛呀？这 读书五年， 嗯嗯， 毕业之后找工作靠他自己了。 五年 啊， 一年二十万， 二十万， 行 行吧。 钱怎么给你？ 不、哦，钱没给我，账号给你，直接汇到国外。 你不动钱？ 我朋友帮忙，不沾钱，跟你们托也不一样。 那好处费呢？ 没不要好处费，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好处费？ 不要不要不要， 这哪 真不要？ 老李 啊，啊，我你什么意思你？ 爱你 啊，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不行， 不行， 大壮，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嘛呀？办成再说呀。 太够意思了。 没事，朋友嘛。 跟您比啊，哥们不够意思。 帮忙 绝对不够意思，当着朋友面说我不够意思。 你怎么了？ 不应该要这个钱。 你承认了？ 不就这么几副药吗？ 啊，对啊。 哥们送你了。 不不行， 只要能把我孩子办了， 治病 我这哥们送你。 治病我得花钱。 你别，我感谢你啊。 不用谢，不用谢。 我真得谢你。 不用谢我。 哎，我就得谢你。 非得谢我？ 啊， 那真要谢我的话，你让你儿子在国外多读几年书，就等于谢我了。 多读几年书怎么就等于谢你了？ 这你不知道 啊？ 你儿子多读一年书 啊， 这国外的学校给我提成20%。 你这是？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俩托儿啊！ 刚刚我为您送上的就是陈寒柏和搭档王敏表演的相声片段《帮忙》。那么，陈寒柏和王敏是怎样开始合作的呢？ 九五年跟他一块合作的。九五年呢，当时要参加侯宝林金像奖嘛，有一个段子叫“求学心切”。这个段子要求捧哏的呢，是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漂漂亮亮一个主持人身份出现。当时我想找王平，但是王平人家也参加，人家也参赛。王平当时要真答应我，我们俩还真就捞着了。当时我们俩，我跟王敏都得金像奖，你算王平肯定吗？王平当时只得了个银奖嘛。哎，他就王平当时没看好这个段子，我估计是。再说人王平，可能人也不愿意给我捧，后来实在没办法找王敏将就嘛。结果一将就这么多年，你说算砸手里了呗。 您瞧，这一提起搭档王敏，陈寒柏就透着那么高兴。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请陈寒柏为大家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最后为您送上赵传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丽，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再见。 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别再为爱蹉跎。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只要改变这结果，我会说我愿意做。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